要等待着我呀，要耐心地等着我呀。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。